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11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2月22号一早，正当不少人在朋友圈里晒雪景照片的时候，大兴城管执法监察局的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各个街区，组织督促产权单位、企事业单位、商户门店开展扫雪工作。 日前，北京市粮食局召开2017年工作会，会上透露，京粮集团将按照国家级粮食物流园区的水准，推进大兴粮油应急保障中心建设。 过去3年中，我区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共打造美丽乡村184个，有效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近日，记者从区新农村办了解到，今年我区将继续推进60个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2月22号一大早，正当不少人在朋友圈里晒雪景照片的时候，大兴城管执法监察局的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各个街区，组织督促产权单位、企事业单位、商户门店开展扫雪工作。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对新城沿线地区扫雪铲冰情况进行检查，没有发现有明显积雪路段。据统计，当天大兴城管局共督促2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门店及时清理积雪，对没有履行扫雪铲冰义务的12家门店负责人开具了谈话通知书。 在各个街区，城管队员不仅组织和督促商户扫雪，对于汇聚宜家、王府井等重点商业街区和老旧社区，不少队员还主动帮忙共同清理积雪。西红门执法队的队员们在帮助汇聚购物中心清雪完毕之后，考虑到企业性质，帮助他们堆了雪人，大家合了影，共同分享劳动的快乐。在新丰街道、黄村西里等老旧小区，记者还发现有城管志愿者参加了扫雪工作。在当天的督导检查中，城管执法局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虽然雪下的比较少，但是总有因商户门店不履行扫雪铲冰义务而出现摔伤过路群众的案件。即使门店用没开张、没有人等作为理由，但事实上责任仍然不可推卸。城管部门在此也倡议广大市民，在享受雪景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各扫门前雪的工作，积极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既可以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也是对城市环境的共同维护。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市粮食局召开2017年工作会，会上透露，京粮集团将按照国家级粮食物流园区的水准，推进大兴粮油应急保障中心建设。今年，本市粮食流通工作思维将发生变化，由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转变成为种粮能赚钱、吃粮促健康，探索建立优质优价的粮食流通机制，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给。目前，北京市粮食收储、加工、批发等传统产业重心向外转移迫在眉睫，本市将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的比较优势，加快粮食产业对接。京粮集团将按照国家级粮食物流园区的水准，推进大兴粮油应急保障中心建设， 加快黄骅港、天津港、盘锦港、锦州港等物流节点建设。 市粮食局还将发展粮食流通服务，适应群众方便快捷的粮食消费需求，积极实施互联网加粮食行动计划，推进粮库智能化、管理数字化、调控信息化、交易网络化。尤其要加快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电子交易平台建设，推动粮食电子商务发展，结合城市配送网络建设，发展第三方粮食物流。此外，市粮食局还将整顿规范粮油消费市场，保障各类粮食经营者公平交易，强化粮食行业安全监管，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有序的粮食消费环境，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体系，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支持多元市场主体发展，推进粮食营销方式转变，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关数据显示，2016年度市粮食局收购转储郊区玉米20000吨，农民没有出现卖粮难的问题，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保持了粮食市场繁荣稳定。 本台消息，过去3年中，我区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共打造美丽乡村184个，有效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近日，记者从区新农村办了解到，今年我区将继续推进60个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在今年的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大兴区重点从用能结构、生态环境、生活水平等方面对村庄进行整体提升。据了解，截止到今年年底，全区农村地区要完成38万吨的减煤换煤任务，鼓励农业生产设施、公共设施、农村企事业单位使用电器、新能源等清洁能源。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生态环境改善十分重要。 今年，我区还将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力度，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抓好村庄绿化美化，提升宜居环境水平，搞好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持续保持村庄田园优美整洁。此外，大兴区还积极做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保护传承农村历史文化，留存农村特色文化符号。区新农村办负责人表示，通过美丽乡村工作的推进，我们力争到2020年将全区农村基本建成田园美、村庄美、生活美、人文美的美丽乡村，使农村成为农民和谐宜居的幸福家园和致富增收的就业田园，成为市民向往的休闲乐园。 本台记者报道，立春一过，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阳光明媚，绿草青青，似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采摘好时光。那么今天本台记者就为大家推荐一个既好玩又好吃的春游方式，摘草莓。说起摘草莓，大家可能会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当然了，这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采摘方式，这可是不用弯腰就能摘到的多汁大草莓。 我尝一下您推荐的这个，特别甜。 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这个草莓的汁儿特别的多。 对对对， 走进青玉店镇首通田园采摘园，眼前一片春意盎然，阵阵草莓清香不时扑面而来。一排排约1人高的3层钢架摆放的高低有致，所有的草莓都生长在悬空的栽培槽中，不用费劲寻找就能看到垂直悬挂在槽外边的红草莓。首通田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咱们园子有210亩，有20吨草莓，大概50亩吧。在大兴来说，咱们是第一家这个立体的A 字型的，另外一个就是说面积在大兴来说是最大的。出来的草莓不会跟土接触，它就跟这悬空的，比较干净，比较卫生。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只要轻松的伸手就可以摘到鲜嫩的草莓，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弯着腰在地上摘草莓。而草莓大棚里铺的水泥地砖更是不用担心弄脏我们的鞋子。 咱们这 A 字型呢，一个是小孩大人都能摘，站着能摘，不用弯腰，节省劳动力，而且给人的感觉呢非常好，就是草莓是一种瀑布型的，只要成熟以后特别漂亮，首先给人一种就是说非常新鲜感。 就是咱们这个确实很干净，不用踩到土里面去， 对， 下地那样去踩， 老人小孩都能摘，不用去猫腰。 随后 技术人员从栽培槽中抓了一把机制，告诉记者，这种草莓使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不仅营养丰富，还能避免土壤中的有害病菌，最适合栽植草莓。首通田园工作人员介绍说， 咱们用这个机制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年年换，咱可以连续种3到5年，就不用去跟那个普通那个去打垄啊，再减少人工。另外一个呢，它不跟土接触呢，减少那个土传病害，减少那个咱们农药的使用，这样达到了一个无公害，对人体的健康，干净卫生。咱们棚里 将传统的草莓土壤栽培模式变为大棚立体无土栽培模式，不仅有效节省土地资源，而且结出的草莓口感更好更干净，当然了，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 我这棚1亩3分地，86米长，10米宽，这棚啊能种11000棵吧。这个呢比普通那个要种植的那个株数要多，产量要增加，因为这个一个棚要顶普通棚的大概1.5棚。 传统的这样的棚能种多少啊？ 大概6000到7000棵，多2%左右。口感来说呢，因为咱们这个用的是基质不是土，口感要比普通那个呢要纯，酸度要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市面上能经常买到的草莓品种以外，这里还有传说中的白草莓。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在草莓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采用蜜蜂授粉，保证果实自然成熟。首通田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就是白草莓，里头是肉就是白颜色，蓝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草莓，而且它这里面咬开以后汁儿也很多，口感上基本也差不多，都很甜。 本质上区别就是日常的管理，温度湿度。俺们现在有5-6个品种，有红颜、张姬、点雪、御用、白雪公主，主要这些品种。咱们草莓全用机制栽培，跟蜜蜂授粉，不用普通那个土，这样呢减少那个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包括咱们的蔬菜咱们虽然不用机制，但是咱用的是那个全是鸡粪牛粪，基本上不用化肥。 首通田园观光采摘园位于大兴区青店镇，占地200多亩，是集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特色园区。游客来到这里，除了可以采摘草莓之外，还可以采摘多个品种的蔬菜。如果周末您想带着家人一起来玩，只需提前咨询园区工作人员即可。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春色满园关不住，新媒体基地发展为大兴注入强劲动力。万物萌发的春季，在大兴区经开府路和五环夹角的这片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样孕育着热情。新年衔接着过去一年的辉煌，这里的工作人员卯足了干劲儿，准备打拼出新媒体基地的速度与激情。浓浓的春意来自于去年提振人心的成果，国内最大的设计服务交易平台猪八戒网成功落户文化创新工厂，执行国家战略的国家互联网基金管理公司落户华商创意中心，世界500强企业爱默生落户园区京怡集团。 华商创业中心的总经理刘峰告诉记者，新媒体速度体现着这片园区的潜力和活力，明亮温暖的创意咖啡厅里飘出咖啡的醇香。刘峰告诉记者，这个占地大约1000平方米的创业咖啡厅建设周期只有1个月，我们用1个月的时间，没白天没黑夜的把工程抢出来。他介绍，咖啡厅1层是开放式的，2层是多功能大厅，可以进行路演培训以及其他企业活动。其实在园区内做咖啡厅是很难盈利的，但是可以为创业者提供服务和交流创意的空间。2016年，新媒体基地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0家，其中一元企业13家， 增长率创历史新高，吸纳了理科染画院、上鹏高科、燕青文化、新丝路等一批优秀文创企业入驻，基地全年预计完成总收入308亿元。与此同时，转型升级枯木逢春，纸箱厂2.7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改造升级，打造成为以文化加体育加影视为主题的文创园。机电厂1.7万平方米生产车间打造成为电子商务总部基地。 供热厂的转型是典型案例之一，如今华丽转身的供热厂园区吸引了众多文创企业入驻，国内知名的网络服务众包平台猪八戒网就是其中之一。老旧厂房升级改造，在大兴区新媒体基地并不只有供热厂一家。2015年5月12号，北京微克多制衣中心率先完成疏解，生产线外迁到河北衡水，成为了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第一个由北京整体搬迁到河北的项目。生产线外迁后，微克多的空置厂房被再次投资利用，打造成以服装行业为核心的创业孵化产业园格雷众创园。提到跨境电商，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搭建平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国外已经成熟的平台整合起来做平台的平台？一个下午一起喝咖啡时闲聊碰撞出的这个想法，让许丹霞和刘银激动不已。两个人顺着这个思路又连着聊了整整7天，然后就开始了招兵买马的创业之路。经过数月的筹备，2014年9月1号，小笨鸟电商平台正式上线。 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品牌化加本土化加全渠道运营的优势，小笨鸟在这跨境电商的一片蓝天里飞得高，飞得快。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家会员企业，同时拥有500平方米美国办公室的企业。如今的小笨鸟在多个国家设立了实体的运营中心，运营中心所处的地点就是城市的黄金地段，除了有展示功能外，更多的是线下交易功能，集展厅、零售、批发于一体。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下一步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将中国的品牌更好地推向世界。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社区绽放平安花，近日由首都综治办发起的我心目中的平安社区评选活动结果出炉。经过激烈的角逐，大兴区亦庄镇太和园一里社区获得了十佳平安社区的称号。最近记者来到了这里，感受他们在平安社区创建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哎，你好，你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舞社大概有多少人呀？ 我们这舞队有30多个人，都是咱们社区的，12年成立的，自发的，平均年龄有最大的有62岁，最小的40多岁。他们喜欢这个，到时候他们下了班晚上吃完饭就跟我们一块健身去，对健康挺有好处的。我们就以健身操啊，什么是广场上能跳的我们就都跳。 这个阳光舞乐他们参加万人广场舞，然后拿了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全国比赛得了一个第3等奖。从文体中心我们亦庄镇比赛我们也经常获奖。 当天记者在广场上看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红马甲，正在热情地向居民们发放一张张的宣传单。原来是小区的志愿者队伍正在忙活着招募新成员。那就是这样一个爱热闹人心齐的小区，几年前确实是另一番景象。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宋莎莎告诉记者， 太和园一里社区啊，小区一共有18栋楼、52个单元门，全部都是这个高层建筑，其中大概有900多人就是外部的流动人口，常住人口都是原来亦庄鹿圈地区的拆迁居民。以前的管理当中呢，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管理与服务住户难，入户的时候也就可能不让进，与群众沟通方面不太及时，处理问题的时候比较滞后。比如说咱们发现了可燃物了，居民上报给物业呀，或者上报给我们呀，我们再去跟责任部门沟通，沟通的环节比较多，问题处理呢就比较滞后。 太和园一里社区地处亦庄镇南部区域，社区总户数2000多户，辖区内商业网点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结合自身的特点，社区内部划分了18个围网格，并配备了专门的网格化管理员。 这两年呢，我们社区就采取了两条线管理方式，一个是管理线，强化了咱们社区的那个技防、人防的工作，监控器、报警器的安装，微型消防站、消防设备建设、物资的投入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服务线，成立了多支群防群治的治安巡逻队，强化日常和重要节日期间的巡逻和隐患发现机制。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直接的与群众接触，收集咱们群众对社区安全的意见和建议，把他们的建议化为咱们安全工作的一个方法。通过这两条线呢，既是处置机制，也是发现机制。目前呢，咱们社区是零案发率，治安状况也比较良好，群众也对安全感这方面也比较满意。 同时，社区还建立了安全隐患快速处理微信群，精细化的管理帮助社区消除了一大批的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快速处理微信是基于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微信群，每个网格都有网格长，有咱们党员、志愿者、物业公司的人员，还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的志愿者组成，他们负责发现在这个微网格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和这个治安事件，他们发现之后就第一时间用手机拍照发到咱们这个微信群，各责任部门看到照片之后第一时间就处理完了之后把处理后的照片再发到群上，给群众一个反馈。 2016年5月20号，治安志愿者张女士在巡逻中发现一住户窗外冒白烟，之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当时我有婶儿什么的哈，我们都在那儿一直那个执勤待着来着，看见他们家正好对着那个栋楼冒烟了，大家就第一时间通报了居委会，主任带着那个咱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这些个执勤的志愿者一块儿赶到了那个案发现场，当时第一时间就拍了照片，然后上传到那个快速通道处理群，物业的保安还有物业的人一块儿，先是那个敲这个居民家中的门，因为没有人，就看那个居委会主任呢给居委会打电话，让他查一下这个花名册，看是谁家的。打通了之后呢，发现那个家中那个人已经外出了，赶紧把家里的其他亲戚调过来，把门开开，还没有发生着火的那种现象，然后只是冒了白烟了，第一时间就把它给扑灭了。 网格管理员杨坤也是治安巡逻队的成员之一，每天早中晚他只要放下手中的事儿，就会在社区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儿发生。2016年10月的一天，杨坤在巡逻中凭着对社区安全隐患的高度警惕，也发现了可疑的现象。 每天就全覆盖的巡查，当时巡查的时候就是我巡查的，那个井周围啊有人在活动，就井盖他也没盖好，我们就把井盖打开巡查看了一下，结果里边全是这个易燃物，有什么报纸啊、泡沫啊，还有纸箱子的，然后我们就给他拍照了，拍照以后第一时间在我们的正规的网格群里哈、给他通报了，然后也上报了，照片给他传到咱们一里这个快速处理群了，保安当时也是马上就到位了，到位以后就清理了，居委会就找到这个当事人，给他连教育再劝阻，等于制止了一起那个安全事故。巡逻、排查隐患、小广告，然后那个雾霾天，我们那个大气污染、环境这块全都负责，定期检查这个商户。 就是参加了这个群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发现的任何问题特别快处理的，假如说随便有地儿出现这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一照，他当时保安我的，我们那个网格这块就能马上反应出来，甚至于当时马上能把事件给平息了或者解决了。 宋莎莎告诉记者，每个志愿者都经过了专门的培训，他们都是社区治安的信息员。 作为治安志愿者，他也是社区的一面旗帜，尤其是重要节日期间的巡逻，这个外在形象包括着装啊、红袖标的佩戴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给他进行一个培训。另外呢，就是专业知识，比如说我们怎么辨认可疑人员，怎么上前盘问社区都有什么部位容易发生安全隐患，安全隐患都有什么，比如说可燃物堆积、电瓶车充电这些安全隐患，首先他们自己得知道，发现这可燃物了，咱们怎么跟他说，让他把可燃物及时的清理掉。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下面请继续收听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社区绽放平安花，除了治安志愿巡逻队外，社区还有党员义务巡逻队、平安树志愿队、老兵志愿队等等，他们都是社区平安的守护者。 我叫陈康，就是太医啊，咱们的居民，我也是一名党员，是从部队退伍下转，不是咱们社区有一个老兵服务队嘛，老兵啊，跟那个好多的，咱因为是都是本村的，然后形成一个算是一个就是小的治安队。比如说节假日，光保安队吧，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根本插不来手，他们有很多他们的事儿要忙，我们就会什么组织巡逻，或者说忙不过来的事情，交代我们一些事情，我会替他们去干。有一次正好赶上什么，等于夏天嘛，睡得也比较晚，然后我们几个年轻人，也是社区服务队的，就是这几个人散散心、散散步，正好赶上一家，他在那转了四圈，因为那正好底下那电瓶车，当时觉得不对，因为我们也都不认识他。当时我问那保安，我说保安，我说那人在那转几圈，他在那待好长时间了。后来就引起我们注意了，他从那儿刚要偷，我们就追出去了，就顺着那个栅栏就跳出去了，就是我们一嚷嚷他就跑了，那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小偷。 党员义务巡逻队的成员走遍社区的大街小巷进行平安巡逻，而平安树的志愿者则来到社区的空巢老人家中，与老人聊家常，定期对他们进行防火防盗等方面的知识宣传。 我叫李静，今年60，就是这小区的那个居民，09年搬过来的，老是入户排查去，每个月10户，反正一说哪儿的，我们是居委会那个平安树的那志愿者，哎，都高兴着了，开门问问说您家这店有什么毛病啊，说瞅瞅吧，完了一有事儿呢就赶紧的，是哪儿插销不成啊，旧电家具啊，说我如果说拾掇不了了就给他拉走，说给您拾掇拾掇是怎么着的，别出事儿啊，你说安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整个小区的事儿，我们没来的时候您又发现问题了，赶紧给居委会打电话，或者给物业打电话，马上人就到，服务态度都特别好。那我们到那儿去跟他说说话聊会儿天，这居委会这帮人也特别费心，天天我们一开会那个防安全把那门关好了，我们也落下户这个对进行宣传，谁都愿意安全是不是，我也有点爱管闲事，反正就那样，志愿者一般的都有点觉悟了，你在家待着也是闲着，这明天我有事儿干的，还得干什么干什么去，老得这么想着，特别充实。 咱们太和院义里社区平安树志愿者队是由这个社区的党员、物业公司的电工、楼门长和志愿者组成的。那为什么叫树呢？他们觉得社区啊就像一个大树，他们这个队伍就像树的根系一样，社区安全治理这方面应该像大树一样扎根扎得越深，树才能越茂盛，这是一个基础，我们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服务的对象就是社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咱们社区呢，就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大概有350人。这个群体呢，他们是生活方式转变最为困难的群体。平安树志愿者队专门上门为他们服务的，这是。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却没办法说到，我讲 集好礼来袭，